攻读出谷记第28章。你应从以色列子民中要你的哥哥亚朗从他的儿子们，即亚朗和他的儿子纳达布、阿比胡、厄类阿撒尔和伊塔玛尔一起来到你前，立他们做我的司祭，应给你的哥哥亚朗做圣衣，以示庄严美观。凡我使之具备艺术天才的艺术人员，你应吩咐他们为亚朗做服装，祝圣他做我的司祭。他们应做的服装如下：胸牌、厄福德、无袖长袍、织成的长衣、礼冠和腰带。他们为你的哥哥亚朗和他的儿子们做这些圣衣，叫他们做我的司祭。他们应用金线、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细麻去做。他们应用绣工以金线、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做厄福德。两条肩带应接连在厄福德的两端，将厄福德束在身上用的带子也应像厄福德一样做法，与厄福德连在一起，全是用金线、紫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做成的。再取两块红玛瑙石，将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刻在上面，六个名字刻在一块宝石上，另六个名字刻在另一块宝石上，全照他们出生的次序，以玉工雕刻法，好似刻印章，把以色列的儿子们的名字刻在这两块宝石上，嵌在金框内。再将这两块宝石即以色列子民的纪念石挂在厄福德的肩带上，亚朗要在上主前常在两肩上带着他们的名字，好获得纪念。要做两个金框，两条纯金的链子，要像做绳子一样拧成，把这像绳子的金链结在框子上。应以绣工做判断的胸牌，像做厄福德，用金线、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捻的细麻去做。胸牌要方形、双层，一拃长、一拃宽。将镶嵌的宝石安装在上面，排成四行。第一行，赤玉、青玉、翡翠。第二行，紫宝石、蓝玉、金刚石。第三行，黄玛瑙、白玛瑙、紫晶。第四行，黄玉、红玛瑙、水苍玉。这些宝石都嵌在金框内。按照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，宝石应有12块，按刻印法，每块刻一个名字，代表12支派。每胸牌再做两条纯金链子，像绳子一样拧成。在胸牌上做两个金环，将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端，将那两条金链结在胸牌两端的环子上，把两条链子的另两端肩带结在金环上。再做两个金环安在用一根紫绳把胸牌的环子得上移动。如此亚朗进圣所时，在他的胸前，在判断的胸牌上带着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，为在上主前常获得纪念。在决断的胸牌内应放上乌灵和粗明， 彼时亚朗进到上主前，常戴在亚朗胸前。如此，亚朗在上主前时，胸前常带着为以色列子民行决断的工具。在为厄福德做一无袖长袍，应全是紫色毛线的，中间留一领口，领口周围叫织工做上边，像战袍的领口，免得破裂。在长袍底边周围做上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石榴，在石榴中间周围再做上金铃铛。如此，在长袍底边周围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。当亚朗穿着行礼时，能听见他进圣所到上主前或者出来的声音，免得他死亡。应用纯金制一个牌子，在上面像刻印章刻上祝圣于上主。用紫绳子将牌子系在礼冠上，即系在礼冠的前面，那牌常在亚朗的额上，好叫亚朗担当以色列子民祝圣各种圣物时干犯圣物的罪过。那牌常在亚朗的额上，为使人民在上主前获得悦纳，应用细麻编制长衣，并用细麻做礼冠，腰带应是编成的。也要为亚朗的儿子们做长衣、腰带和头巾，以示庄严美观。你把这些服装给你哥哥亚朗和他的儿子穿上，给他们附油，授以圣旨，祝圣他们做我的司祭。还应给他们用麻布做裤子，从腰部直到大腿遮盖他们的裸体。当亚朗和他的儿子们进入会幕或走进祭台，在圣所内行礼时，要穿上裤子，免得招致惩罚死亡。这为亚朗和他的后代是永远的规律。